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的旅行，想要跟世界说一声你好。有一个词说起来很好听，本书。 阳光柔柔暖着我的脸，说声本书。赖在床上拥抱着清晨，想你本书。又是一个好天气，心情开始日光浴。窗外树叶轻轻轻轻摇曳，打开音乐哼一段旋律，说声 Bonjour， 想象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 听远飘来花草香。 梁静茹作词并演唱的《本书》，歌词当中写道：忘记了唠叨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狂奔在日出的海边，畅快在冒泡的香槟，抛掉了过去的不敢，自由自在。 跟随着这种自由自在的旋律，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自由自在的继续英国之旅。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伦敦好好的感受了一样别样的伦敦生活。从今天开始，我们换一站。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呢，英国旅行当中绝对不会错过的一站就是爱丁堡。爱丁堡啊，真的是在无数电影当中都出现过，而在每一部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爱丁堡都是映射出了种种不同的美好。各位你们知道吗，每年爱丁堡大概会有97天是用来过节的。除了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最著名的每年八月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爱丁堡艺穗节，还会有11场的艺术节。如果你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形式的话，来到爱丁堡你一定会觉得太幸福了。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用艺术、戏剧、音乐、电影、科技、图书构建成的既古朴又现代的一个城市。任何的一次旅行，首先都要从填饱肚子开始。所以各位，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先去爱丁堡的农夫市集，好好的把肚子填饱一下。想要感受一座城市最地道的美食，当然要从市集开始了。爱丁堡农夫市集呢，绝对是全球最棒的农夫市集之一了。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每周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2点，各位都可以在城堡后方的 Castle Terrace 找到这样的一个市集。在市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目光所及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摊位去售卖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蔬菜、水果、海鲜和现场制作的各种美味的小吃。当然还有本地自酿的非常好喝的啤酒哟，要知道那个啤酒花是非常非常的醇厚的。如果各位想要体验最 local 的生活方式，千万要记得计划好你的时间以及空出好你的胃。吃好喝好，接下来我们的爱丁堡的行程也要正式的开始咯。 这是我坐下运动着人群麻醉着马路着，欢笑着官照亮着过去的爱情，树梢的迷恋撩拨着广播的电影，我像个快乐的人，哪有快乐着，也如同绝望的人，哪有绝望。 着光儿照亮着过去的爱情，树梢的迷迭撩拨着广播的电影，我像个善良的人那样善良着，别无图可人那样脆弱着，在这里救赎开始放逐，再与不在没那么重要，在与不在也没那么重要，在与不在也没那么重要。 在与不在来自于汪峰，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各位还记得他的首张专辑《鲍家街43号》吗？这张专辑其实在汪峰的职业生涯当中被反复的提到。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是他的首张专辑《鲍家街43号》出版第20年。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了纪念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呢，汪峰也是推出了个人的第12张原创作品集，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而且跟鲍家街43号相对应的是，他这张作品集呢就叫做果岭里29号，当然这个地方对于他也是格外有意义的。整张专辑的创作周期呢长达14个月，据说汪峰自己闭关编曲的时间呢更是长达6个月的时间。对于这张专辑，汪峰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开头的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记忆当中的1997年是金色的，那年的我26岁，我们乐队出版了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20年后的今天似乎是蒙太奇的质感，我46岁，第12张录音室专辑《果岭里29号》发行，20年12张，一个奇特完美的轮回，一次结束也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他说这是一张为自己40年音乐经历所谱写的告白，也是为所有那些不可预知却坚信的未来的呼唤。刚才听到的是在与不在，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市集当中好好的填饱了肚子，接下来呢就去合里路德宫好好的转一转吧。 BBC 纪录片《女王的宫殿》当中曾经是这样说的，时间证明合里路德宫不仅仅是一座宫殿，它更是苏格兰历史的见证者。它的历史呢就是苏格兰的历史，是一部用石头写就的传奇。在女王所有的寝宫当中，当属爱丁堡合里路德宫的景致是最为壮丽的。亚瑟王座的死火山以及一些峭壁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庄严而优雅的城堡。合里路德宫呢作为皇室官邸呢已经有整整500年的历史了，也是英国目前唯一一座仍在使用当中的皇宫。在这里各位除了可以看到别样的景致，除了可以感受到王室每天生活的日常，也可以来这里吃一次女王同款的下午茶。如果你去吃了，拍照片发到朋友圈当中，哇，这个点赞数一定是杠杠的。有没有动心？接下来跟随着张靓颖的这首别样的歌曲，去好好的感受刚才我们去到的寝宫当中，有没有？ 什么忘记了忘记要做什么才知道，哦，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对话框会有条条理，我会很牵挂，在旁边不想等待不期待不知道是在干嘛，总是说在眼下才会分分生活过激的谎话，两个人在那聊天聊聊怎么还有时差，吵闹的只是这 你身上有关，关了又想止不住。我其实又想说，我尽管说，说了也不会在乎。我生命中的关到我今天是有我的日子，会不会那天我们分手，你用感情等着？ 吵闹的城市中，和我肩并肩的是走着，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眼前的世界相比较快乐，一路里流言中想问你发现我了没有，爱情可能到了你有想过没有，公主的手牵着 有没有，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是不是特别有周杰伦的风范？当然这首歌曲的作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在2014年的时候呢，靓颖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叫做《第七感》，专辑当中呢，她邀请到了周杰伦和方大同为她创作歌曲，跟方大同合作的就是那首《微笑以后》，而跟周杰伦合作的就这首《有没有》。据说靓颖在向周杰伦邀歌的时候呢，要求杰伦不要写中国风的歌曲，那也是在靓颖的要求之下，杰伦写了一首有说唱风格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有没有》。录制的时候呢，靓颖按照杰伦唱歌的速度和语气去诠释这首歌曲，他自己回忆说，当时录的时候啊，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确实杰伦的风格也确实是别人很难去拿捏的准的。来到了爱丁堡，有人说呢，你一定要慢慢走慢慢逛，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爱丁堡的种种的美好。你会发现有些街道你可以叫得出名字，因为这些街道很有历史，很有的转，而有些街道呢，你完全叫不出名字，这些街道甚至是在各种攻略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但是你会发现它异常的美好。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走在英国伦不是伦敦哦，今天是爱丁堡，走在爱丁堡的大道当中，看着别样的景色，然后听着英国的歌曲，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呢？What do I know? Ain't got a soapbox I can stand upon, but God gave me a stage, a guitar and a song. My daddy told me, son, don't you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religions, other people's quotes. I'll paint the picture, let me set the scene. I know when I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know what it means. And I'll pass on the things my family's given to me, justLove and understanding, positivity. We could change this whole world with a piano, add a bass, some guitar, grab a beat, and away we go. I'm just a boy with a one-man show. No university, no degree, but Lord knows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stock market crashing in their portfolios. While I'll be sitting here with a song that I wrote, saying lov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Love can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Love can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The revolution's coming, it's a minute away. I saw people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today.

展览将持续到5月1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问各位一个问题，现代之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听听杨丞琳怎么唱吧。 去几个景点，摘几朵玫瑰。 你们看他，我见你流水，偷懒偷光一个季节。在湖底有个世界，最美丽的故事自由奔飞。你们看他，发尾的边缘，只有涟漪起停点水。傻与傻人是误会，我们是说，不是说，不是说。他们也听过，你们也听过。 到睡前时光必须小心衡量， 今天你是欣赏 现代的人，移动晚餐时间先变成菜单的点变贵哦，不讨好会变难搞，真心放任会变虚伪，做的人都会说你想我对不对 不对， 连续几天加班打了一个哈欠，好不容易空闲5分钟去方便方便。心等待飞向深邃， 你们看他海岸多破碎，只有浪花蒸发表面， 毒蛇多情掩饰变，都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他们也听过，你们也听过，听来听去生活本人还没经过，你听他说他听他说，当事人也只是我，谁来听我说说。你只听过 吴青峰作词，杨丞琳演唱的《现代之形象》，收录他在2016年发行的10张个人专辑《年轮说》当中。现代人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歌词是这样写的：现代的人，一杯咖啡时间，人变成档案，快速翻阅。唉，不微笑会变骄傲，顾着害羞会变冷漠，解释更多会说明你更有问题，对不对？不对。现代人好像每天生活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困顿了。所以如果你有现代人的种种的现代人的一些问题的话，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一下，让自己由内而外去放松。今天我们就去爱丁堡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 前面呢我们去了城堡，也去了公园当中，有时间爱美的男生女生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去王子街当中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如果你喜欢购物，那么赫赫有名的王子街会让各位徜徉其中忘记时间。在王子街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商店是至此临彼的，马路的另一边呢是耸立在岩石之上巍峨的爱丁堡城堡，所以逛街的同时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风景的。风景如画的老城区建筑物勾勒出了爱丁堡独一无二的天际线，还有历史悠久的王子街花园，这里呢绿树成荫，百花齐放，平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既然是逛街，什么样的品牌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到，一线的大牌，我们能够买得起的生活当中的品牌，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款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逛街的同时，你可以让自己放松，可以让自己变美，可以谱写出一首不完整的旋律。王力宏。 心里有个旋律，不完整的歌曲，你是否听得出来？我拖了一拍，最近世界有 这是一段不完整的旋律，这是一首不完整的旋律， 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参与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这也是他的一次音乐实验啊，用不完整的旋律、奇特的节奏来表达感情不完整、心上少了一个人的这种缺憾的感情。虽然旋律是不完整的，但是在王力宏的巧思之下，歌曲呢却是依然可以打动人心。转念一想，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不都是在经历一段一段不完整的旋律吗？啊，当然如果你每一天都是非常完整的旋律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幸福很开心了。好了，逛了很多的地方，接下来会感觉到口渴，来到了爱丁堡，当然要感受一下 whisky 的美妙了。所以各位，接下来我们去好好的大过一下口感了。接下来我们去的是 Kaleidoscope Whisky 酒吧，这里呢是苏格兰威士忌协会旗下面向所有 Whisky 爱好者开放的高端的 Whisky 酒吧。这个1970年中期由一小群 Whisky 爱好者组成的协会呢，现今已经和120多家蒸馏厂有合作了。为旗下酒吧提供的单桶的原酒是完全在单一酒桶熟成的，没有经过其他的木桶原酒的调和，拥有着独一无二的个性，当然数量也是稀少珍贵的。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已经逛了一天，有一些疲倦和累了，然后呢精神需要放松一下，身体需要愉悦一下，来一杯纯正口感的 whisky， 麦香味是不同的，然后会开始讲述每个人的故事，你可以拥有很丰富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是一个没故事的人。岑宁儿，没故事的人是怎样的呢？ 很多没方向的人在没有路的街上，有目的地没有目的的走，有很多没自己的人藏在很多别人的身旁，仿佛一起寂寞不算寂寞，孤独是个没故事的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浮沉。你是个没勇气的人，在心跳与心跳之间。 这段结尾的部分就是在街上，岑宁儿的歌声和他自己的音乐总是能够打动很多人。这首《没故事的人》的歌词呢，也是全部来自于岑宁儿自己所写的。 歌词当中说到，在没有温度的街上，有目的地没有目的的走，有很多没自己的人，躺在很多别人的身旁，仿佛一起寂寞不算寂寞，孤独用尽所有方式存在，我们用尽所有办法掩盖，我是个没故事的人。什么叫做故事？你经历的故事属于谁？属于自己，属于别人？是否某一瞬间自己完全分不清楚？不皮数，一瞬间。 在你的生命里，总有一瞬间，那么无能为力的一瞬间，温暖的光线，明亮的房间，永远不能忘记的一瞬间。是彼岸的花火，你一般绚烂，烟消云散了，在这一瞬间，誓言已枯萎，爱褪去颜色，世界静止了，在这一瞬间。是彼岸的花火，你一般绚烂，烟消云散了，在这一瞬间，誓言已枯萎，爱褪去颜色，世界静止了，在一瞬间。 很多人在听这首一瞬间应该很有感受吧，特别是这样的歌词，一败涂地一瞬间，一支香烟一瞬间，一盘炒蛋一瞬间，一生万岁一瞬间。这首歌曲呢，来自于2010年就已经成立的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熟悉，叫做不皮树。他们的音乐风格呢非常的丰富，融合了传统的布鲁斯民谣和中国风味的韵味，乃至80年代的流行音乐，歌词上会追求诗意的表达，他们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继续的坚持着。来到爱丁堡当中，我们可以很疯狂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疯狂的一面。谁说 Crazy in Love 只有 Beyonce 那种版本，接下来也有英国歌手 Emily Sandy 的这个版本。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how I'm feeling,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is doing,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cause the beat in my heart skips when I'm with you. Bu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is doing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touch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hoping you'll praise me right now. Your kiss got me hoping you'll save me right now. Looking so crazy,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your love. Looking so crazy, your love. 还记得我们前面喝过的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此刻跟随这首 Crazy in Love。好好的放松一下。个人啊，真的很喜欢 Amy Sandy 的这个版本的 Crazy in Love， 感觉这个版本呢，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活泼，更加欢快了。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转眼已经来到了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爱丁堡之旅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看了很多的风景，吃了很多的美食，当然也是喝到了很纯正的威士忌。希望各位在今天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天。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记得我爱你。 滴答滴答爱的事情，滴答滴答再回不去，滴答滴答时间的断句，一寸一寸慢慢苏醒，一遍一遍你的耳语，一点一滴像小雨吻不停。滴答滴答你的泪滴，滴答滴答一水水晶，滴答滴答怎能不叹息。一天一天更远离你，一呼一吸只有回应，好像在抱紧再贴近你心，听滴答滴答想你的声音，回荡未来过去，孤单无力体我转不出去，无边际，听滴答滴答寂寞的声音。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轰情五月花，歌如春潮，